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向主体思想塔送来了纪念石板。纪念石板是由正在我国访问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政党联合代表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兹别克·塔伊塞耶夫28号在主体思想塔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